毫无守则，作者邪力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 第490章，而家嘅豆腐就将个耳仔贴到嚟我手机嘅旁边，当佢听到关于思仙嘅情况之后，就唔使提佢而家有几激动啦。钻穗嗰边有啲嘈，信号好似唔系几好。佢又讲：你到乌特拉嚟一次啊！而家电话里边一时啊讲唔清楚，系咁啦。我呢边有啲事，讲完就 cut 咗线啦。豆腐话：诶，佢话木头都有够啊，佢唔系喺度讲少啊嘛。我话讲：钻穗唔系个开玩笑嘅人，我一定要去一次。 乌特拉系咩地方嚟噶？点解好似未听讲过咁嘅？ 我话你平时多啲研究下地图啦，你又系唔听啊？净系知道嗰啲咁嘅裸毛。呢个系内蒙古市下边嘅一个中企，同我哋之前去嘅地方啊隔得几远嘅，唔知道钻穗走去嗰度做乜呢？ 啊，你唔俾我去巨与黄毛就算啦，但系今次我一定要同埋你去啊！我对唔住啊木头啊，既然而家有办法去救佢嘅话，我就应该出一份力噶。 喺木头嘅呢件事上边，豆腐系好坚决嘅。我啊忍唔住叹一啖气讲：，唉，我可以阻到你去咩？跟住我哋两个就查一查机票，订咗第二日最早嘅一班，同阿独眼龙啊交代咗一声。准备啊，再一次出发啦！独眼龙啊，苦埋抛腮咁讲：，唉，当家嘅，你呢一年啊，四季咁天南海北系咁走，金铺啊得我一个人睇，唉，而家我一个啊做三个人嘅嘢啊，你系咪要加我人工咁啊？我话讲：，喂，你唔好呢个上得床来谦屁咁啊！我唔喺度嘅时候，你一个人啊悠哉悠哉，心里边都唔知几开心啊！啊，得啦，你只要唔同我亏本就算啦。独眼龙龙嘢啊，俾我睇穿咗，佢啊揭揭揭咁笑咗两声。第二日，我同阿豆腐就起得早，深圳机场啊好大嘅，喺墙上边嗰啲密密麻麻，好似系白鸽板咁嘅圆窿。如果有密集恐惧症嘅人入咗去咧，睇嚟啊揞住只眼啊即刻走噶啦。我哋两个足足搞咗一轮先上咗飞机，我坐喺座位上面瞓觉。豆腐呢就扯住个空姐问：哎，小姐，咩时候有饭食啊？ 先生，我哋早班机嘅呢一趟机系冇飞机餐㗎。 咁我肚饿点办啊？ 个空姐听到佢就难为啦。我擘大眼同个空姐讲：哎，你去忙你㗎啦，唔好理佢，佢个脑有问题啊。个空姐啊搣咗下嘴，忍住笑啊即刻走咗。呢条友仔啊边系我㗎。上机前先叹咗两笼小笼包啊，而家摆明就喺度同阿空姐搭讪啦。而家俾我咁一打岔，豆腐就好唔 happy 咁掘咗我一眼，然之后就趴喺个小餐台上边，冇几耐就瞓到流晒口水啦。我眯埋对眼喺度休息，心谂：唉，都唔知道嗰啲神文究竟系记载咗啲乜嘢。如果真系能够解决诅咒同埋思仙嘅事呢？咁一切就可以画上句号，唔通真係嗰一条石中鱼同我带嚟好运？飞机就一直到达咗巴兰劳尔机场。巴兰劳尔喺呢个蒙古语当中，即係就係富饶美丽嘅湖泊。咁由此可以想象到呢边嘅生态啦。而家啱啱係10:50多，喺呢个乌特拉中期有一条中期公路。所以我哋两个人揾到咗汽车站，喺汽车站嘅外边嘅小馆嗰度咧，就食咗两碗热辣辣嘅羊肉面，就上咗汽车啦。呢一趟车系12:10出发嘅，到达呢个乌特拉1.5小时左紧。不过架汽车真系太老，一大浸嘅汽油味又闷热，坐喺里边啊真系好难顶。我同阿豆腐落车嘅时候，全部都系头晕脑胀。我哋喺车站就同阿钻穗打咗个电话，佢话俾我听一个酒店嘅地址，我同阿豆腐就揾咗过去。到咗地方，两边嘅人马汇合，钻穗身边跟住嘅系张文， 中宫接咗阴阳湖之后，直接翻咗北京。欧阳轩呢，亦都早就翻去北京治疗。张文就叫咗啲饭菜，我哋四个人喺包厢里面食饭，就听专帅讲起咗呢一段时间嘅经历。根据不利老人嘅指导，佢哋就揾到咗嗰位萨满师，但係好遗憾，嗰一位萨满已经过咗身啦。佢年轻嘅孙辈就继承咗佢嘅衣钵，不过呢，佢啲孙住咗喺呢个乌特拉中期，所以专帅佢哋先揾到嚟呢个地方。一开始一见到对方啊咁年轻，专帅啊真係有啲唔信任，不过呢就抱住试一试咁嘅态度。但係冇諗到呢一位年轻嘅萨满巫师啊，真係有两道散手，成个神文就係咁被破译咗出嚟。我听到呢度摆低对筷子讲，咦，咁上边究竟记载咗啲乜嘢啊？专帅轻轻力咁敲咗敲个台面讲，唉，好多嘢啊，嗰份神文就係当初嗰个压制虚嘅巫师写落嚟嘅。跟住专帅就讲起咗神文当中嘅内容，一切嘅根源就要从一个被称为鬼域嘅地方讲起。晓方同埋鬼域方虽然呢都喺内蒙，但系地理位置上边就隔得比较远嘅，咁样两者之间又有啲咩联系呢？原来啊，嗰一位嘅老萨满就系鬼域里边有名嘅巫师，佢哋所敬奉嘅图腾就系呼去铎。据说喺呢个鬼域方嘅人呢，全部都系戴面具嘅。但系同埋古晓方呢个两权统治唔同，鬼域系一个典型嘅神权统治方国，而呢个萨满神先系呢一个方国嘅真正统治者。原先呢，鬼域就系咁安安静静就喺呢一边，按照自己特殊嘅体制喺度运转住。不过有一日，鬼域里面嘅萨满神突然之间感应到一个巨大嘅灾难即将来临啊！喺冇几耐嘅将来，会有一条飞龙飞出嚟，将鬼域系夷为平地。咁梗系咧，呢一个预言究竟有冇谱，咁啊不得而知啦。但系喺两千几年之前，嗰啲咁嘅神权方国里边，呢一种咁嘅预言就真系非常之恐怖嘅。所以当时嘅鬼域即刻就分出咗两派，一派就主张守卫故土，而另外一派咧就主张迁移。最后主张迁移嘅嗰一支就由呢一位德高望重嘅萨满巫师所带领，向住中原地区就去咗啦。而另外一支就由鬼域嘅萨满神领导，开始就采取一啲抵制火龙嘅办法啦，譬如系修建地下宫殿啦，将所有嘅木质结构嘅建筑咧就推倒晒，然之后采取石制成嘅建筑。但系灾难啊，真系降临啊，出嚟嘅唔系火龙，而系一座沉睡咗千万年嘅火山，突然之间啊喷发，就系喺嗰一瞬之间。厚重嘅火山灰将成个鬼域都掩埋咗喺入边。后嚟到达咗古晓方嘅老巫师，系因为当日咧俾人哋请到咗去另一个方国祭祭，所以佢就逃过咗呢一劫。等到佢翻嚟鬼域嘅时候，鬼域早就已经唔存在啦。失去咗自己国家嘅呢一位萨满师，从此之后，佢就开始四方游历，一直就到咗睇到晓方出现嘅虚，佢就利用呼虚铎嘅力量喺晓方就扎咗根。由于鬼域遭受到灭顶之灾，呢一位萨满师呢就一路都好内疚，唔知道点样，佢就打起咗虚嘅主意，想揾到利用虚翻到去过去嘅办法。在神文当中记载了他对虚的研究，专帅将他的研究结果总结成为三点。第一，虚在遇到这个小质量的时候， 呢啲小质量呢係冇辦法承受大质量嘅挤压，将会好快就被吸收咗。第二，虚呢如果遇到咗平衡质量嘅情况之下，就会安静落嚟，对呢一个质量进行缓慢嘅吸食。呢一个过程好耐嘅，可能係几百年，亦都可能係成千年咁耐。第三，如果虚遇到咗大过佢嘅质量嘅时候呢，就会被反吸食，会形成一个新嘅唔稳定嘅因素。所以要利用虚呢个时间，就必须要精准咁控制质量。呢一个系非常人能够达到嘅工程嚟嘅。所以嗰一位老萨满师临死亦都未能够揾出相关嘅办法。尊瑞又讲，根据呢三个定律，我怀疑师仙根本上就冇被吸收，佢而家好可能系有两种情况。第一，佢可能仲被困咗喺入边，想要救佢出嚟，咁就一定想办法研究出虚嘅规律。但系呢一个研究，嗰位老萨满半生都冇做到，所以我哋嘅几率几乎嘅成功系等于零。豆腐一听到好沮丧，唉，咁就系讲木球啊，就算而家冇死，几百年上千年嘅时间，亦都会慢慢咁被吸收咗啦，系嘛？尊上咁岌头讲，但系第三种情况嘅可能性亦都好大，冇人真正知道事先嘅质量究竟有几大。如果第三种情况，咁或者几个月，可能几年或者十几年、廿年、几十年咁，佢总有一日会出现嘅。嗰阵时佢就更加强大啦。我皱咗一皱眉，心谂事先当时既然能够一下子等虚停咗落嚟，咁就系即使再唔掂啊，质量亦都起码系平衡。所以第二种嘅可能性系有嘅。不过第三种可能性可能仲大喎。我同豆腐对视咗眼，冇出声。毕竟唔理边一种情况，我哋可能都等唔到真相要嚟嘅嗰一日啦。喺呢个时间上边，跨度真系太大啦。停咗一阵间，我又问：咁你话诅咒又系咩回事呢？尊瑞又讲：鬼域嘅人崇拜呼去度，并且一世都戴住面具，他们认为面具是同神灵沟通的媒介，拥有了很多不可思议的力量。其中有一个面具就是鬼蛇之面。当年那个戴住鬼域迁移的萨满老巫师所戴的就是鬼蛇之面。我不由得个倒抽一口凉气讲，咁讲万妖飞嘅祖先好可能就係鬼域嘅人。尊瑞听完另一另头讲，唔一定，鬼域人口稀少，一部分人迁移到中原并唔一定係能够适应中原嘅环境，可唔可以传承落去就好难讲。再讲你所讲的万妖飞同埋鬼域的人，在时间上边跨度都几长，或者只是偶然得到咗嗰个面具，亦都话唔埋嘅。豆腐就讲：啊，咁呢次揾我哋嚟系做咩啫？尊瑞就讲：根据神文上边嘅一啲记载，我推断出古鬼域方的位置应该就是在乌特拉中期狼山一带。